第三十集，同归于尽。在巨龙的领地，考雷斯特拉兹默默沉思着，耐心正在渐渐耗尽。他们这些巨龙奉命在此等待守护巨龙的命令，等时机到来时，各大军团就将团结一致地飞上天空，给地上那些恶魔降下毁灭之力。巨龙之魂也将在那些庞大的怪物发起反击前撕碎敌人的阵线。听起来真是简单可行，毫无瑕疵。然而出于某种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考雷斯特拉兹就是不相信这个计划。但是这条赤红的雄龙忠于他的女王，他的配偶，于是他什么都没有做。阿莱克斯塔萨信任奈萨里奥的创造物，确切地说，他信任的是大地守护着奈萨里奥本身。无论考雷斯特拉兹有什么疑虑，都不能说出来。 我的爱人，你总是既善思又善战。 阿莱克斯塔萨，您这是应该跟其他守护巨龙在一起。 我已经请他们不要介意我暂时的离开。奈萨里奥不太高兴，可他也必须控制住自己。 我该如何为您效劳呢？ 我需要你违抗我的命令。 您是说？ 除了哨兵之外，每一条龙都应该留在这个最宽敞的洞穴里原地待命。我希望你不要理会我先前的命令，离开这里。 我要去哪里呢？ 我也说不清确切的位置，但我希望你能在离开结界之后尽力感应。我希望你能找到克拉苏斯。 克拉苏斯，我也一直在想那位神秘的法师，他应该还跟那些暗夜精灵在一起。 不，他在不久之前来到了我们附近。伊瑟拉告诉我，有一位名叫马法里奥的暗夜精灵，自称是他派来的信使，但他生怕其中有鬼，于是让暗夜精灵留下等待时机。 然后呢？ 等到伊瑟拉再想要找马法里奥时，他却消失了。他是在奈萨里奥和马里苟斯商讨巨龙之魂法术的同时跟我说的这些。 但克拉苏斯为什么要来这里？暗夜精灵的领地与这里相距甚远，只有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御风而行的人，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抵达。 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事。 我会尽力寻找他，但那也许比您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 好吧，你现在必须要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克拉苏斯之间的亲密感，几乎像是一母所生的两兄弟，不是吗？ 是，确实。不过， 听我说，你和克拉苏斯之所以如此亲密无间，是因为你们本就是同一条龙。考雷斯特拉兹，克拉苏斯就是你。他是更加年长，更加博闻，更加睿智的你，来自遥远的未来。 这不可能，这是诺斯多姆的诡计吧？他没来参加集会，我早就觉得非常可疑。 是，诺斯多姆跟这件事是有些关系，但我现在不能跟你说那么清楚。你只要明白一点，克拉苏斯之所以在这里出现，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 看来战争的结局是早就写好了的。巨龙之魂会帮我们打败恶魔，我的忧虑完全是多此一举。 你的忧虑是理应存在的，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结局如何。克拉苏斯担心诺兹多姆将他带到这里，是因为时间线发生了改变。我曾经想要消灭他和他的同伴，确保历史不被篡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情况没那么简单。 您曾经想要杀死我？ 也是他执意要我这么做的。 我明白了，请原谅我，我会去找他的。 谢谢。由于穿越时空，他的记忆遭到了严重损害，也许是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他的缘故，不过他仍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倘若他确实有急事要来找我们商量，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 我这就上路。 嗯，我必须装作毫不知情，让别人认为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考雷斯特拉兹。 当然，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女王陛下。 阿莱克斯塔萨投给考雷斯特拉兹一个极为宠溺的眼神，转身离开了。考雷斯特拉兹等他走远之后，便飞出了巢穴。幸好大多数飞龙都不得随意行动，奉命原地等待，因此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绕开了这片山岭。有少数几条龙，比如他自己和泰兰，作为守护巨龙的配偶，必须在旁等待。避开哨兵的耳目也不是什么难事，途中遇到的第一位哨兵也是条红龙，考雷斯特拉兹凭借对他性情特点的了解，轻易避开了。因为这条年轻的鹰眼红龙极易分心，就在考雷斯特拉兹飞近时，那百无聊赖的守卫正在用尾巴当球拍，将巨大的石块打到空中，然后看着它们径直砸落到地面上。看他打中下一块石头，随后低头注视的瞬间，考雷斯特拉兹高高飞过，以免对方察觉到气流的变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他又避开了其余的哨兵，朝着那道屏障飞去，准备与之发生接触。他迎面撞上了那道隐形的壁垒，感觉像是钻进了粘稠的糖浆里，竭力扑打着翅膀，从另一侧钻了出来，一边向上高飞，一边调整平衡。随后，他停在一处低矮的山头上，抓紧时间在脑海中想象着克拉苏斯的样子。为了确保一切顺利，他伸出一只爪子，触摸着来自未来的自己交给他的那块鳞片。之前的种种谜团总算都有了答案。他原本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两个在交换鳞片之后都能安然无恙。原来是通过这种方式，两条巨龙完成了合体。考雷斯特拉兹仍然承受着一定程度的疼痛感与疲劳，但绝不再像先前那么痛苦了。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克拉苏斯这件事上，只有本就为一体的生灵之间才会如此心意相通。考雷斯特拉兹怀疑另一个他此时已经走远，如果换作是他，换作这个较为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必定不会轻易放弃，会继续想别的办法。因此克拉苏斯只可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逃走的。考雷斯特拉兹强迫自己暂时不去深究克拉苏斯为何不再执意穿过这道屏障，而是将意念延伸到更远处。只有一条巨龙的意志才能覆盖考雷斯特拉兹此时寻找的范围。山川大地在他的脑海中无限延展，他在其中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然而他却在哪里都感应不到自己，耐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这原本应该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啊，莫非克拉苏斯遭遇了什么不测？这个念头吓得考雷斯特拉兹浑身大颤，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最终的命运。就在这时，考雷斯特拉兹突然感应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他无法分辨出确切的位置，但是至少知道了应该往哪个方向飞。考雷斯特拉兹立即飞上高空，使出全力拍打龙翼，他觉得只有尽快找到另一个自己才能安心。克拉苏斯成了他完全的焦点，周围的环境变得模糊了，巨大翅膀的每一下扇动都能带他飞出好几里远。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责怪自己飞得太慢了。考雷斯特拉兹是如此的全心投入，甚至不知道有人要对他下手，直到那双利爪扎进了他的后背。考雷斯特拉兹疼得发出一声咆哮，猛地转过头来，反倒让攻击者吓了一跳。一条黑龙的凶残面孔闯进了考雷斯特拉兹的视线。 快住手！ 守护巨龙的荣耀在上，我命令你即刻。 作为回应，那条龙张开了嘴。考雷斯特拉兹不再扇动翅膀，任由巨大的身体像一块石头似的从空中径直落下，只有这样才能躲过烈焰的攻击。灼人的热浪贴着他的头皮翻滚而过，熏得他眼泪直流。考雷斯特拉兹只觉得被那条龙的利爪抓伤的部位火辣辣的疼，尽管他要在体型上比那条黑龙略大一些，但由于顽疾未愈，想跟对方打个平手恐怕都很困难。 别碰我，咱们两个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我绝不会让你捣乱。 考雷斯特拉兹听不懂他的对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可他不禁更加为克拉苏斯的下落捏了把汗。通体乌黑的巨龙从高处飞下，逼得考雷斯特拉兹飞得更低。他决定将计就计，打算到最后一刻再从敌人的身体底下钻出去。但就在他快要飞到山顶时，这才发现自己被戏弄了。考雷斯特拉兹的对手突然放弃追赶，与此同时又有一条黑龙从附近的山峰背后跳出，猛地撞到考雷斯特拉兹身上，连他自己也被撞出好远。下方地面上满是尖锐的山岩，两条龙眼看就要被扎穿。 你这样会把我们俩全都害死的，为了主人的荣耀。 疾风吹的黑龙收紧了双翼，这时考雷斯特拉兹才看清，原来对方身负重伤，这条龙早就不能正常飞翔了，早就抱定了跟他同归于尽的决心。然而考雷斯特拉兹却没打算陪他一起死，他奋力拍打翅膀，调整着坠落的方向。突然，本该在底下的考雷斯特拉兹将敌人压在了身下。有伤在身的黑色巨龙厉声咆哮，想把位置再换回来。上方传来另一声龙吼，像是在警告考雷斯特拉兹上面的那个对手已经看见了下方的情形。考雷斯特拉兹收紧四条龙腿，龙爪仍然抓着黑龙不放，倒数着剩余的几秒钟。随着参差嶙峋的地貌渐渐迫近，他愈发看清了分布在群山之间的那些尖利的山岭。在他和黑龙即将摔进山里的那一刻，考雷斯特拉兹把腿伸了出去，使劲把对手往下踹，同时奋力拍打翅膀，想摆脱身下这个难缠的大家伙。随着一声响彻四野的痛苦哀嚎，受伤的黑龙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岩石上，全身的骨头立即摔得粉碎，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最后又扑腾了一下，鲜血溅得到处都是。那条承受了猛烈撞击的巨龙就这样断了气，脑袋往旁边一歪，舌头也吐了出来。就在考雷斯特拉兹使出浑身解数向上高飞时，另一个对手从高空袭来，故技重施的又将利爪扎进了他的后背，疼得他失声尖叫。这场拉锯战开始令考雷斯特拉兹不堪重负，呼吸变得越发沉重，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无论是他还是阿莱克斯塔萨，都未曾想过竟会遭到奈萨里奥军团如此的背叛。 你必须死！ 黑龙疯狂地喊着，仿佛考雷斯特拉兹理应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一样。考雷斯特拉兹再次设法避开了致命的龙爪，但敌人仍旧穷追不舍。这第二条龙不仅比原先那条飞得更快，取悦奈萨里奥的决心也更加坚定。跟第一条黑龙一样，他似乎也打算牺牲自己，帮助主人达成伟业。那宏大的伟业究竟是什么？考雷斯特拉兹这时也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一道烈焰火柱击中了他的胸口，他疯狂地在空中打了个转，无法集中注意力。利爪扎进了他的胸口，黑龙炽热的吐息简直令他窒息。 这下你跑不掉了！ 那条巨龙疯了似的咆哮着，又吸了口气。如果考雷斯特拉兹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再被喷上一口，肯定必死无疑。绝望之下，考雷斯特拉兹伸出龙头，张开大嘴，死死咬住黑龙的脖子，力量大到阻断了他的气管。熊熊烈火堵在那条龙的咽喉里喷不出来，他痛苦的只能用爪子胡乱攻击考雷斯特拉兹， 在红龙的脸上留下无数伤疤。黑龙炸开了，考雷斯特拉兹这才松开嘴，从黑龙被炸裂的尸体上迸发而出的滚烫岩浆溅到他的身上，疼得他呜呼哀嚎。这种痛苦实在难以忍受，他觉得耗尽了力气，跟对手双双从空中坠落。在他失去意识之前，考雷斯特拉兹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知自己的死亡将会如何影响到那个未来的自己。